轻轻地尝一口，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，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你爱过他，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苦味的生活，搅拌海鲜，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。你的爱太多，像随身带走，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。我轻轻地尝一口，味道香浓地说，我喜欢的。